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系8月14号星期六星期日嘅晚上，咁有我爆石啦、糖水埋香港嘅肥仔，大家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喂，阿肥仔，我想问一下你先，要你去去排咧，喺香港究竟系奥运啦、Pokemon Go 啊，定系依个嘅香港嘅立法会选举嘅重要性？你排一二三，你会点样排咧？ 上个礼拜啦，就即系未发生宣扬嗰单嘢之前咧，都仲系 Pokemon 嘅。咁但系而家因为佢有好多咩嗰啲 app 系帮佢查，即系我啲外挂啲俾人 ban 晒之后咧，啲人就开始整啦。 咩外挂 Pokemon Go 啲外挂整啫，系咯。 系啊，即系帮佢，即系譬如话你可以将你嘅 GPS 嗰度可以等得 set 到去某一个位，即系譬如话。我系家喺青衣嘅，咁我就见到有只。 我就当你个可以扮身处喺第二个区，跟住就玩嗰度。 系啦， 哇！ 你搞错，玩到咁样啊！ 喂喂，玩到基本上你系 VPN 喎 ，GPS 嘅 VPN。 系咯，即系等于 VPN 啊！ 哇，喂， 道理就等于 VPN。 咁即系 Pokemon Go 都系排第一位啊？ 呢个礼拜少啲，因为始终都系奥运啦。咁大家对。无论是游水，无论是排球又好，大家都好专注。即系无论是你宣扬啊，或者佢男子组就是宣扬啦、啊。另外一个有女仔嘅，唔记得搵翻佢咩名先。但系因为比较傻傻下嗰个咧，咁样咁跟住同埋你中国排球女子排球队啦，就输咗两场啦。咁当时输俾荷兰嗰场啦。咁好多嘅，同埋。都关注香港队嘅，其实香港人都咁样咯。 系 ，OK， 咁即系立法会选举又排最尾啦。 都真系排最尾，社会气氛真系好静嘅。其实尤其是而家每个媒体举办紧嘅即系选举论坛啦，咁啲质素真系好参差啊嘛。而家即系好多奇离怪入咗去，同埋有啲又即系唔系论证咯，全部都系私怨行头咁样，即系挂住抹黑咁样。咁所以啲人通常都識電視唔睇㗎喇。 喔、哦、咁我哋逐樣講啦。咁由奧運Pokemon Go 我哋識條鐵咩，係咪先？咁我哋直接落去奧運啦。喂唐水有冇睇奧運啊？ 嘩，今年成地花生喎喎。 你講緊咩先？你講緊中國點樣輸嗰啲花生，定係宣揚嗰啲我係咩？ 我知成地花生嘅New World。成地禁藥呢。 喔、哦、咁但係你自己有冇睇直播先？ 我都有嘅，都有睇嘅。冇花生，我講真，有花生係好睇好多。都係啲恩怨情仇嗰啲嘢，令你追看嘅意欲係大大增加。 喂，尤其是係即係我諗，我哋錄依一集之前就無奈就話千五米之王就喺預賽度即係已經排第七啦。OK， 咁我哋澳洲隊嘅 Mark Horton 就第二啦咁樣。咁依樣嘢本身之前咧都好多。即係好多花生㗎啦，因為一開始就係我哋即係譬如 Mark Horton 佢對宣揚啲一啲嘅評價，或者係即係好多炒作啊，跟住網上媒體啊，或者係網上平台有好多人即係冚唪唥喺 Mark Horton 個 Instagram account 度叫佢道歉啊、剩啊咁樣。 係 ，Mark Horton 洗版嘛 ，Mark Horton 基本上其實我冇留意到佢講嗰段說話㗎，我冇留意到佢講嗰段說話根本係唔成一件事嘅。是直至到玻璃心網民強國玻璃心網民去洗人版啊去侵犯人嘅，跟住先炒起咋嘛。嘩大佬，咁傳媒見到啲嘢仲唔成勢再炒大佢咩，大佬又要人道歉喎、 啊。係啊，又要人道歉啊，又即係我見到去到譬如話中國去信叫即係澳洲體育協會嗰類啊，叫佢逼阿 Matt Horton 道歉啊咁樣，但係澳洲就話喂，我哋有言論自由喎，佢隊員講啲咩佢自己即係佢自己嘅意願嚟喎，咁即係一嘢刮返大陸一巴咁樣啦。 仲有喎，其實再多少少花生嘅，就係嗱啲大陸網民呢就喺度窮追猛打啦，喺Matt Horton 個 Facebook 嗰度，但係都同時呢有啲大陸網民呢五毛呢就揾錯人，就揾咗佢叫 Mark Horton 嘅人。 係、我頭先都講錯咗啲。 呢個呢係啦，呢一個呢係一個英國嘅，唔知係咪建築師呀定咩呢，瞓起到仲槍俾人洗版，佢推頭俾人洗版。 跟住 佢都嗌曬救命。 即係佢要講出嚟話我唔係嗰個人呀、大佬咁樣。 係啦。 好耐喎，大佬真係。 唔會啦，喂，但係我咁樣睇啦，即係譬如話，即係由 Manhattan 呢件事，我哋去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尤其是係今唔知點解係特別今屆啦，唔係正單係即係宣揚呢一樣嘢，即係強國會好似有啲出醜嘅狀態咧，即係一路。你以嚟你見到奧運今屆奧運會被打壓嘅，即係所謂被打壓嘅，都係好似話係俄羅斯嘅呢一班即係華而食咁弱嘅一啲嘅隊員啦咁樣。但係其實喂第二個即係傳媒好 focus 嘅對象係中國隊，即係我無論係喺譬如香港嘅媒體啊，或者係即係因為呢個 Matt Horton 同埋呢個宣揚呢件事咧，即係大陸嘅運動員或者大陸嘅網民嘅醜態咧，都俾呢啲咁嘅媒體去大肆報導。 係啊，原本冇嘢㗎，原本係小事一宗，但係因為嗰啲網民所以炒大咗咯。咁梗係啦，大佬，你咁樣去一人哋講一句説話，話你係 drug cheat， 咁你之前真係做咗呢件事嘛？真係俾人停過賽嘛？咁樣要人道歉喎、啊，咁樣。咁樣人道歉，跟住洗人版啊，全部所有 social media account， 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全部洗版。 佢點洗咧 ？Facebook 佢咪要翻牆洗咯，定係用外國勢力啊？ 照我觀察咧，就其實外國都已經好多噶啦。 係， 即係我都同佢哋交過手嘅今次。唔知你有冇留意？ 我同唐衰起一邊，基本上 我同佢交過手嘅咁。其實外國嗰啲強國人好大部分都係外國嗰啲強國人嚟。 係。 我想講呢入面呢有幾個係 Sydney 㗎，我想講有幾個大陸人係有啲仔都話你自己即係你係咩國籍呀、啊、你唔即係呢件事你唔關你事唔好出聲㗎咁樣。跟住有啲呢我係忍唔住先去抽佢皮嘅，有啲係。 因為中國內政唔俾 其他人外來嘅人係啦嗰啲咁嘅嘢。咁跟住有啲我忍唔住收皮，有啲我仲要同佢講話，我揸澳洲護照， 你應該認低將澳洲護照打曬格咁樣，跟住 send 翻俾佢。佢話你係中國人啊嘛，係嘛？你個漢奸類似咁樣啦。 佢哋咧一見到香港呢兩個字咧，就即刻又玻璃心又碎開始嘅喎。即係佢話見到香港呢兩個字，好似 auto reply 咁樣咧，自動回覆，有個港即係話楞到港獨咁樣嘅。 嗱，但係講真啦，依譬如話係今屆啦，我講下我自己嘅感受啦。譬如話依一屆，尤其是一屆奧運，我睇得最即係我覺得最大分別就係咧，譬如話四年前嘅即係嗰屆倫敦奧運會，我都會有啲關心，譬如話中國佢即係譬如話啲體育項目點樣啊，即係都希望佢贏啊勝啊咁樣，都同美國鬥一番啊咁樣。喂，咁但係今屆完全係唔同喎。今屆我完全係睇到咧，喂，我真係好想睇大陸點死啊，或者係啊大陸輸咗場又好開心。我完全是感受到即是一部分香港人在即是吃花生看大陸怎麼死 的感覺，即是我不知道 或者起碼是不關心，即是不會支持跟非洲的某一隊沒有關係，他一樣他們比賽的成績咁樣。 即同埋我第二樣嘢就發覺就話，我發覺我真係越嚟越即係似一個澳洲人啦，雖然我已經嚟咗澳洲十幾年咁樣，咁但係即係今次係可能係第一次我係啊會為到啊澳洲啲泳隊啊贏唔到金牌，淨係贏到銀牌嗰啲啊，我真係會有啲沮喪啊，或者哎呀真係覺得唔抵啊，或者可以做得好啲啊成啊，即係我會覺得這個澳洲心好似強咗好多喎。咁啊肥仔你喺香港，我想問一下你係幫邊隊嘅呢？ 咁當然係澳洲㗎啦。嗱，不過呢要講一樣嘢，李惠思尋係咪今朝啊有一場單車賽佢炒咗嘅，嗰個係咪俾澳洲撞低㗎嘛？好似係喎，係啦。咁當時我嘅反應係冇辦法，運動就係咁樣。但係呢都值香港人值得加佢，即係值得去讚嘅，就算今次李惠思被人撞低咗，咁但係都唔會好似大陸唔好空冚嘅 你 俾到下㗎嘛。 你知唔知道即係大陸嗰個情況去到邊度呢？就係話即係當然佢就話要即係去信叫澳洲有個正式嘅道歉啦。第二個就話我要抵制啲係即係大陸人買澳洲奶粉啊成啊咁樣。我哋 好開心 嘅。係啊，我哋嗰邊嘅反應就係、是、嘩好嘢，我終於唔需要再同人爭奶粉啦、啊、咁樣。系啊，你千祈光棍節唔好搶曬我啲奶粉添啊！你班友。 喂，咁其實奧運有四年一屆啦，咁咁你其實十幾年先係得幾屆啫嘛。咁但係其實上一次北京奧運2008年係兩屆之前。咁你續去兩屆之前又係悉尼奧運啦。咁我有參與，即係我唔係去參加賽，即係我有睇，我有去悉尼度睇呢個悉尼奧運啦。咁我又通過傳媒去睇咗北京奧運啦。咁都感受到香港人或者係即係嗰種興亢奮啦，我都感受到啊，通過媒體同埋互聯網。但我想講就係，即係其實澳洲人係運動係澳洲人好核心嘅一個文化嚟嘅。咁佢哋即係好，佢哋真係真心交嚟嘅咯。對喺 sports 呢方面，真心係鍾意運動咯。所以係2000年嗰個奧運真係好興奮啦，喺悉尼係根本係。成個 city 係好大嘅一個 party 啊！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佢哋嘅反應完全係好澳洲嘅，就係 drop cheap 咪 drop cheap 咯，係咪先？咁你係 drop cheap 就 drop cheap 噶啦，即係對於澳洲人嚟講就係咁樣嘛。咁尤其是 sports 呢樣嘢就係講你嗰個體育精神嘛。咁同埋之前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事件，包括澳洲選手啦。咁其實大家都覺得好煩厭對呢啲嘢，所以其實 Matt Cotton 今次講呢樣嘢咧，係幾重嘅，係幾重澳洲人心嘅。咁我又睇到中國人咧，2008年係好興奮喎，對呢個奧運。但係佢哋嗰個興奮嘅原因咧，係完全即係你覺得唔覺得係因為體育咯？ 係，我都就係想講就係話澳洲對呢個運動嘅熱愛咧，嗰種。真心交同大陸對呢個大陸本身呢個國家真心交呢係有好大分別囉，佢哋唔係鍾意運動囉，佢只不過係鍾意呢個國家，唔係我唔可以話鍾意呢個國家，只不過佢會用好多嘅嘢去維護呢個國家，維護呢、這個即係真係玻璃心囉，只可以咁講。 一種自卑自大嘅心理，自卑變成傾向，由自卑衍生出嚟嘅一種民族主義。 喂，但係咁講喎，即係頭先係講到，譬如話，尤其是我諗對大陸而家同以前分別就係咧，大陸而家多咗好多類似宣揚咁嘅人出現咗，即係佢 即係掟泳帽掟咗個泳池度嗰啲， 唔係嗰啲叫 Seven 啫。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佢哋我會以前會覺得即係譬如話大陸嘅運動員，尤其是無論係你做運動做得幾叻都好，你譬如話你以前嘅劉翔咁樣，佢有一種俾人覺得佢係有謙虛嘅態度，即係但係你即係劉翔呢啲你都喺外國訓練得多嗰啲人嚟嘅，咁但係你會見到佢係有一種好謙厚嘅態度，但係你會見到而家譬如話大陸即係宣揚呢個例子，佢都係 有一種風度嘅睇運動員嘅， 係啦，即係有種大將嘅風度。即係你覺得係一個明星，係一個體育明星嚟嘅咁樣。咁但係譬如話宣揚呢個，譬如都係喺即係都係浸鹹水咁樣去練嘅時候，佢會喺媒體度即係同人講話，喂你之後又會對 Matt Cotton 咁樣，跟住佢話 I'm the king, I'm the new world, I'm the king of 1500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嘅嘢啦，千五米之王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即係佢呢種咁樣嘅土豪式嘅霸氣係令到成件事仲更加核突咯。 嗯，所以其实今次奥运嚟讲，即系焦点，其实大家嘅焦点除咗话，真系可能对于某几个运动员，即系参与喺某啲项目入边，之外，其实全部都花生嚟嘅啫嘛。 系咁样都系娱乐啦，即系传媒自己会炒噶啦，嗰啲好识炒嘅，啲专业人士嚟噶嘛，传媒嗰啲，即系其实都系翻最终都系。entertainment 同埋翻翻去恩怨情仇嗰度。 喂，咁奧運講到呢度啦，我哋講下其他嘢啦。喂，糖水有啲咩想講？ 喂，咩唔係啊？呢、這個奧運即係一連串事件咧，而家中澳關係創新低嘅，知唔知啊？除咗奧運之外咧，出到官方嘅種種溝通咧，其實跟住又官媒又批評澳洲話佢係呢個。西方文明嘅邊緣啊！ 哇，係喎，我哋又係即係又話人民日報又話，即係去喺大陸呢個咁嘅上帝面前，即係用咁嘅態度喎、啊、嚇、啊，即係已經自稱為上帝喎，佢覺得喺澳洲面前 係喎係喎，咁跟住我見到有網友話因為 顾客是上帝呢，所以香港人帮大陆买东江水，香港人应该是上帝喎，佢哋对于香港人香港人對於大陸人來講， 不是，如果那個真正意思就是說，如果大陸是上帝的話，香港就是耶穌咯。 屌你啦，那你即是起碼澳洲你立國都有100年啦，是不是？ 是 都 即我老我老過你40歲， 不是囉，你老幾啊？最近這個我們的 treasurer， 即是我們財姑且叫做財政師先啦，財政 財爺 就宣布咗就唔批准呢個紐省嘅電網呢、這個 Allgrid 呢就賣俾呢個國家嗰、那個叫 State Electricity 嘅中國嗰、那個話另一個同埋另一個 bidder 就係、是、長江基建嘅，即係你原來力場都係嚟唔到呢度喎， 但是即係譬如話李氏力場已經其實喺譬如話紐省已經有好多嘅資產㗎，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就係我哋成日會用嘅海底，即係我哋有一條其中一條比較大嘅海底隧道呢，就成條都係即係佢own嘅，咁所以即係好多即係我哋每一日即係行 隧道， 係啦，每一日交通費呢都係即係供緊俾李嘉誠嘅， 但係蝕本啊， 是，但是你冇话你每日加每次加价喎，佢加价下佢又会回返本㗎啦。喔、 oh.。 係咪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话，尤其是其实呢个 Allgrid 讲咗好耐㗎啦，因为即係呢个电力厂呢，其实即係呢个电网呢，其实喺早喺几年几好几年之前呢已经讲緊话諗住卖㗎啦，因为即係讲緊时係即係一路想即係喺点样去卖多啲公共机构而赚返啲钱呀，或者係攞返啲钱去做其他 infrastructure 呀咁样。咁其中电网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资产会諗住去卖嘅。咁今次呢个决定呢就基本上就话咦唔侵大陆玩喎。 是啦，咁我一个疑问呢，其实呢单卖呢个紐省电网系一个选举议题㗎嘛，当时。 是。 当时唔知你记唔记得，爆实当时 Mark Baird， 我哋紐省选举呢个就系选举议题，就系、是、话如果你赞成佢咁做法，但当时佢就会卖咗个电网，跟住呢就会投资一啲新嘅基建，即系例如主要都系啲火车啊电车啊嗰啲。嗰啲交通上面嘅基建啦，因為我哋呢個先進第三世界國家咧，好缺乏呢啲咁樣嘅基建嘅。咁咧就咁，但係咧，我一個疑問咧，第一就係、是、當時講嘅係 49% 嘅， 係 點解今次會變咗 50.4 咧？呢、這個 1.4 呢個 percent 咧係幾關？ 呢、這個冇留意喎，係咩？佢加咗咩？ 係啊，佢而家話佢而家個新聞出係。50.4% 啦、 okay. 因為當時我自己係投liberal 嘅，我係投 Mark Baird 嘅，因為我 覺 得 49%， 我贊成佢賣電廠去起少少基建啦，唔該，咁樣，即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當你個控股權，如果外資唔係有控股權嘅時候咧，呢樣嘢唔係咁 critical， 只不過係一個財務上面。資產轉移，即係 spreadsheet 喺呢個 balance sheet 上面轉移一啲財務嘅運作，即係佢鍾意投資嚟收租，唔俾佢收囉，咁我攞返錢嚟起啲新嘅基建咁樣，咁你可以增加嗰、那個經濟活動，增加嗰、那個經濟增長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去到 50.4 呢，咁又唔同喎、哦、咁就第二件事喎。咁呢個第一個疑問，第二個疑問就係點解雖然話你而家個程序係去到俾中央政府去批核，但點會咁突然而家去剎停呢？係好奇怪喎，我覺得如果你覺得係呢樣嘢係一個國家安全係有關係嘅嘢，咁你神早知佢哋諗住賣俾大陸㗎啦。 即係你唔會有四年前呢個咁樣嘅選舉呢個議題，其實一早已經講緊國家安全嘅嘢啦。 係啦，你應該會同阿打個電話俾阿Mark Baird 啩，我諗都係咪，即係如果你係有近似嘅疑慮嘅時候，咁當然我啲程序上而家咁樣佢係正確嘅講出嚟。咁但係另外同一時間你見到英國又有類似嘅事件發生喎，就係、是、話、 核電廠。 核電廠而家呢個新嘅首相。 但係要法國設計中國製造嗰個㗎嘛，係咪 係啦、啊又唔俾中國玩喎、啊、即係係咪疑似有人喺後面有幕後黑手呢， 即係想搞嘢呢， 係啦、啊、大家當音樂輪聽啦，呢啲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大壇嘢搞緊一定㗎啦，即係你 即係南海又咁 似啦，似啦啲風你睇下、啊、南海嗰邊、啊、又咁樣， 是 澳洲呢度又咁樣，英國嗰度又咁樣，咁 TPP 又咁樣，如果你 PTPP 即係諗住唔同佢玩啦，咁你會點做呢，啊大家可以諗諗啦，大家諗諗，股災通常都係下半年發生嘅。 喂賣定先啦，喂大佬。喂喂咁唐水你我見你都有留意開美國選舉喎，你有冇嘢講下美國選舉？ 係我想講講啦，因為其實就過咗嘅，咁呢就係、是、我又睇咗好多呢個民主黨嗰個 conference 啦，嗰、那個 convention 啦，即係佢哋嗰啲造勢大會就做幾日嘅，即係 full day 咁樣做， 請曬明星，請曬歌手嚟㗎喎。 係呀，佢民主黨又有 Alicia Keys 啦、明星有 Elizabeth Banks 啦嗰啲啦，咁如果你講真係明星，咁佢通常都係講 talk 嘅，即係都係演講嘅。咁如果你講真係成個大會真真正正明星呢，就真係肯定係兩位奧巴馬囉，就係、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囉，同埋佢囉老婆係呀，米雪奧巴馬，係米雪啊，大家唔係米歇爾啊，呢個以前荷里活有個明星呢，叫一個好詩意嘅名叫做米雪菲花 Michelle Pfeiffer、嗯、即係唔係米歇爾乜乜乜咁樣呀咁岔開少少講先啦，咁樣即係希拉里呢，即係冇人鍾意呢個人，真係冇辦法，即係 但係佢都大比數啊， 佢都而家都係領先，咁你冇計啦，即係嗰邊咁樣，即係你會覺得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世界對女人都係少少唔公平囉。 嗯， 即係我諗起一個九唔搭八嘅小說人物嘅，就係、是、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金庸啦，我就諗起呢個黃蓉嘅，即係你睇返佢後生嗰啲相呢，即係到而家呢，即係就好似你睇《射雕英雄傳》入面嗰個黃蓉，冰雪聰明嘅黃蓉呢，係去到變到《神雕俠侶》嗰個黃蓉呢，係一個老乾婆嚟嘅，即係完全就係一個咁樣嘅 case， 你覺得咁樣，但係算啦，呢、這個差開講啦，咁其實我反而想講返奧巴馬呢，即係你無可否認奧巴馬真係，喂話時話佢老婆嗰段嘢呢真係好掂，即係第時呢真係又可能又出嚟選喎，咁樣美國政壇呢真係好笑啦，咁就係變咗呢個 Clinton， 唔係 Bush Clinton Bush Obama Clinton Obama 係我冇聽喎，係咪應該要聽返呢， 我係呀，好短嘅呀，嗰段 okay, 15分鐘嘅， 好聽下先， 係呀，無可置疑奧巴馬係成個唔講奧巴馬住啦，即係佢本身係政績嗰啲唔講住，但當然係非常之好啦佢政績，但係無可否認佢肯定係成個黑人民權運動嘅即係嘅一個里程碑。咁、 嗯、 你其實數返以前就係講嚟講去就係、是、馬丁路德金啦，同埋 Malcolm X 啦，你會而家去到奧巴馬咁樣。咁你馬丁路德金就係佢呢個立咗呢、這個通過呢個法律去做咗呢、這個替黑人爭取咗好多平等嘅權利啦。咁、嗯、你另外一方面你就係 Malcolm X 喺另一邊雙去 暴力抗爭， 係勇武抗爭嘛佢。咁、嗯、但係去到奧巴馬即係黑人真係做咗總統，咁其實你睇返奧巴馬佢講緊嘅，其實奧巴馬其實佢不停講緊咩，其實佢講緊嘅係傳承，即係佢係講緊嘅係美國人嘅價值，美國人嘅統一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冇 Blue State， 冇 Red State， 係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係講緊呢啲嘢。咁其實我自己呢就有少少感受嘅，因為我即係你知我前兩年去過紐約啦，咁我去過哈林啦，去我去咗哈林嗰度睇 即係參觀。咁佢度都有啲博物館咧，就講翻啲黑人歷史啊嗰啲嘢嘅。咁咧，咁喺哈林咧，作為一個係叫做黑人嘅首都，其實 Malcolm X 做咗啲乜嘢咧？就係因為其中一樣佢哋做咗嘅咧，就係佢哋係唔承認所有白人嘅嘢，就覺得譬如話就叫Martin Luther King 是一個 president， 或者是甚至乎你知紐約是什麼第十街啊，但是用啲 number 嚟做啲街嘅，佢將嗰啲街咧，佢哋都唔承認，佢哋要咧就將佢做改個第啲街名，譬如叫做Malcolm X Boulevard 啦咁樣。 咁但係即係完全切割咁樣係 咪？係啦，完全切割。咁但係問題你就睇到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咪衰落。因為你係冇嘢嘛，即係你憑乜嘢去建立你嗰個社區啫？因為你咪冇曬文化囉，即係唔係話佢完全冇，你可能要返，你諗下如果佢哋由黑奴嘅時候嚟到，咁佢其實佢成個文化係同白人鋪埋一齊㗎嘛，咁如果你將所有白人嘅文化完全切割嘅時候，咁你咪要重新建立過，你咪可能要一百幾十年啦，咁你要從啲，譬如攞翻啲比較由運動啊，少部分人，或者一啲音樂，由少一啲音樂啊嗰度去重新建立嘅時候，你係唔夠人爭嘅時候，其實你咪會蝕底咗。咁呢個情況係將黑人陷入咗一個好，其實係一個不利嘅境況咯，即係令佢哋嗰個社區冇辦法振作同埋冇辦法發達咯。講到呢度啦，就我諗大家兩位都知道我想講咩啦。其實咧，我想轉翻嘅呢個香港選舉呢件事嘅。講翻阿陳雲老師咧，你會睇到其實咧，陳雲老師嘅理論咧真係好撚勁，即係其實佢。 喂，我睇到啲 Facebook post 話個個都 call 緊佢，或者係個個都其實講緊佢緊講嘅嘢，但係就唔 call 陳，唔即係唔俾翻 credit 陳雲啊嘛。 係啊，其實佢理論咧係包羅萬有嘅。你睇翻呢，我頭先講三個黑人領袖啦 ，Malcolm X 啦 ，Martin Luther King Jr. 啦，同埋奧巴馬咧，其實陳雲嘅理論咧係包曬三個人嘅路線嘅。所做緊嘅嘢嘅，佢有勇武抗爭啦，佢有以憲法以法律嘅方式去爭取啦，同時咧佢亦都係強調呢個所有嘅文化傳承同埋制度上面嘅傳承。 哇， 係，即係其實佢已經係諗撚曬㗎啦嗰啲嘢，即係乜所有嘢都俾佢諗過曬，佢先即係佢嗰度理論係其實佢係全部嘢都諗過曬。你係唔需要係無敵嘅，基本上如果你以理論講呢係無敵嘅，咁你哋講講啦。係 喂，咁最即係講譬如話香港選舉，即係一定要問下咁問下肥仔你啦。喂肥仔唔好講名啊，有啲如果唔係就讀曬全部名單。大佬喂，你覺得香港頭先我哋講咗啦，選舉氣氛即係其實比較差啦，即係又或者係你見到好多即係譬如話新西啊新東啊就廿九幾條名單咁樣啦，咁你自己覺得個情況點樣啊？你覺得 可以先講泛民主，我講建制派先啦。好多都係貼票走唔甩嘅，其實好坦白講好多都 係， 但係呢即係如果你睇民調啦，而家無論係港大又好，香港01嗰啲都好， 咪香港01咪港大囉。係 啊，都係嘅。有一樣我唔係好明嘅，就係點解喺香港島啦，或者喺新界西咁樣，點解冇啲候選人可以佢個民即係佢嘅支持率有乜理由高到可以我咪真係兩席都攞到啊？老實講， 即係我睇返譬如話新西或者新東嘅一啲嘅民調咁樣啦，即係我一開始都覺得啊真係好似冇乜機會咁，但係喂唔係喎，而家有一班人湧緊上嚟喎，見到個勢幾好下喎咁樣。咁其中其實你頭先啊，我糖水你講完之後呢，我就突然間好似開竅咁，係喎頭先你講嗰三個比較大嘅原則 知個即係陳雲老師嘅成方論都或者佢自己本身裏面佢都有談及到或者係即係包羅咗咁樣。咁但係即係另一邊相就係話究竟香港人承唔承載到呢個咁大理論呢，你明唔明我意思呀？即係你講到你講緊頭先係講緊美國喎，講緊一個已經係即係立國咁耐同埋呢個即係呢個民主背景有咁即係歷史咁長遠同埋有咁經歷咗咁多嘅一個國家。 佢仲要係分開三個人喎。 系， 佢分开三个人经过50年，即系每人做一 part 先至做到呢样嘢出嚟。 即系我想问一下香港呢班咁嘅人，即系仲系挂住 Pokemon Go 嘅人，可唔可以承载到呢一样咁嘅理论咯，或者呢个咁样嘅睇法咯？ 老实讲，我就觉得其实你知我知，大家知啦。选举真系选，有时真系选个 赢啊！ 選個人因為你區選同立法會選舉係唔同㗎，即係你立法會選舉係真係好睇你知名度，即係好似咁講，王維基佢都贏緊㗎喇喎，就算我真係要 list， 就算我真係要講埋佢個名㗎喎。HKTV 佢當時冇得發牌呢樣嘢，佢嘅知名度根本就全港都識佢。 即係我有時覺得譬如話王維基咁樣啦，你要知道王維基嘅 HKTV 上唔到，即係上唔到牌或者上唔到電視，唔關係你立法會兩樣嘢嚟喎。但係我覺得好似香港人就會好鍾意將呢啲嘢撚埋晒一齊，啊佢真係慘啊，我哋要即係推佢立法會咁，但係完全同 Hong Kong TV 冇關係喎，你明我意思啊？ 喺銅鑼灣啦，我見到佢有個街就做勢大會咁樣啦，你開緊街站啦，佢即係佢親自去咗嗰度，即係佢講佢嘅理念啦，到我。睇到佢嘅文宣啦，到或者甚至乎佢當時佢講佢參選嘅原因都係圍繞住梁振英嘅咋嘛。佢自己嚟講其實冇乜特別嘅一個嘅理念喺入面囉，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好多佢好多提倡嘅嘢其實好多好大路喎，我想講。 同埋都好建制下㗎，你見到佢一啲嘅理念。 佢之前立法是不是他之前待住先。 咁糖水呢你自己呢，你搜返我哋你咁離地咁睇下你自己睇到啲咩出嚟呢，即係除咗係陳雲老師嘅城邦論即係立晒咁多嘢啦咁樣，但係你對呢樣嘢究竟可唔可以喺香港度孕育到出嚟呢，你自己落唔落觀呢？我覺得你不嬲都比較悲觀喎，喺件事上面。 我覺得即係坦白講啦，我覺得選舉真係選知名度同埋口號囉，即係有時真係選知名度同埋口號啊，生敗啊，同埋投其所好啊，民粹啊咁。咁你睇 Donald Trump 咪囉，即係其實佢就係將呢樣嘢推到極致嘛，全你鍾意生敗嘛，全部都係生敗冇內容嘅。 係好 juicy 嘅，全部都爛嘅。 好 juicy 嘅，冇內容嘅，全部都係冇內容嘅嘢，喂咁樣佢都可以起碼佢可以做到一個候選人喎。 係 ,sorry, 我想問唐水一個問題，即係講到 Donald Trump 咁樣呢，咁我佢將啲嘢即係冇乜內容呢樣嘢，我講返香港而家今次立法會選舉啦。因為今日呢我睇咗其中一個選舉論壇，咁其中一個候選人啦就去走去執青年新政嘅候選人，咁佢就話你點樣解釋嗰580,000點樣嚟，500,000+點樣嚟啊？點樣解釋嗰100粒偉哥點樣嚟啊？係咪同你用㗎？嗱，咁呢樣嘢，你覺得如果從一個三輩嚟講，你覺得呢樣係勁一定柒先？ 柒咯， 係 即係黐線。 點解 而家香港啲人 冇講啊，冇講咩啊？ 有冇講咩？好長啊！冇係啦，即係有陣時。點解今次選舉啦，點解香港好似市面上個氣氛好似好靜咁樣，就因為好似人喺選舉論壇真係好柒㗎喎，而家係即嗱用呢個做例子，有乜可能唔識電視嘅啫， 即係喺度潑污水見到成班人喺度即係不斷咁，即係其實唔係講緊唔係討論緊一啲嘅議政，即係我選你入去係議政嘅，係會監察政府嘅，但係見到呢班人就咁喺度將個波推嚟推去，話你港獨，你又話咩修憲，你又話你係建制咁樣。 偽本土啊。 係。 最中意用啊！佢而家呢个名，佢而家呢个 term 好中意用，即系有啲话假抗争啊、伪本土啊，跟住又老屈某啲候选人啊，明明佢系同抗争者割席谴责嘅。但系咧就俾人屈翻佢，将佢踢劫啊咁样。 类似 wrap up 又好，点都好啦。嗱，我听过一样嘢，关于其实讲翻澳洲嘅，即系之前咪讲到好庆合话呢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咁样嘅。我听过一个教会牧者，佢讲咗一样比较好好嘅嘢咁样。佢就话咧 ，rather than 咧，我哋要去好 negative 咁样去泼污水，或者系好 negative 就话啊，同性婚姻会令到即系啲细路哥咁，或者系会令到有啲咩坏影响啊，成咁样。rather than 我哋去宣传一啲坏嘅嘢，或者宣传一啲即系用一个你话 scare tactics， 即系譬如话即系话你伪，好似头先咁讲伪本土啊，或者系假抗争啊，咁样去 condemn 人咧。我哋应该去鼓励翻自己咧，去宣传一啲正面嘅思想，即系话我哋会做啲咩嘢。即係 rather 定佢講話同性婚姻合法化咧，會令到啲家庭咧會破碎啊，成啊，細路哥發育唔健全啊，成咁樣。我哋要講一個正常嘅婚姻係點樣，會令到有啲咩好處。即係好似就用翻呢個例子嚟講香港選舉或者其他選舉都係，即係 rather 定我去，我諗問好似黃毓民都講過呢樣嘢咁樣。咁但係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你 rather 定去鬧人或者係去質人哋嘅時候，你去講我嘅政績，或者你去講我會做啲咩嘢，我嘅理念係咩嘢，你 buy 唔 buy 我理念，即係呢樣嘢先至係正確，或者呢樣嘢先係 constructive 㗎嘛。 其實係㗎，聽緊你節目嘅聽眾啦，都想留個問題俾你自己去諗嘅。因為呢都係去返選舉論壇啦，因為我聽過一啲建制派嘅候選人呢就話永續基本法呢係港獨，但係呢有所謂民主派或者所謂激進派嘅人呢就話永續基本法係投共。咁你嗱聽眾們，你哋覺得呢樣嘢永續基本法究竟係投共啊定係港獨呢？咁你哋自己去諗啦，呢樣嘢要。 咁不如咁啦，我哋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即係好多嘢講，咁我哋下個禮拜即係我諗選舉仲進行緊嘅，即係仲未選舉完嘅 ,ok, 即係仲係拉緊票。 9月4號啊。 係啦，咁我哋可以我哋下一集可以再講多啲香港選舉嘅嘢啦。 好。 好，下次見啦，拜拜。 好，拜拜。 拜拜。